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 北京电台听评乐，期待您建言献策。 今年。